新歌 遇见。 怎么样做在生活里面呢才是最最优雅和最最体面，其实呢对于每一个人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在2018年呢已经步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月份的时刻，你是不是也想想看自己呢在新的一年啊，让自己变得更加体面，变得更加的充满魅力。那充满魅力的同时呢，一定少不了身边朋友的陪伴和朋友的一些小小的建议，这些建议呢都是弥足珍贵。那今天做客节目的陈晨和田丹两个人呢就是这样彼此呢一对非常快乐的好朋友，再次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 你们两个不是应该已经走了吗？ 我们其实不想走了，因为我们觉得今天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感受到了他们的能量，是希望我们留下来的。 你人生陈晨今天晚上的重点词就在于能量、放下和未来。啊，还有蓝天。 对对对。活得开心嘛，其实活得开心就是感受，感受最重要。 但晨晨，我好像觉得你这两年确实有一些变化。 对， 就是你前段时间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包括你做音乐会的时候，我有关注嘛，而且那个时候还帮你转发那个你的一些那个活动的讯息什么的，就是应该是那个上次是哪一次在 国土 在国土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你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很年轻化的一个状态。这两年呢，好像年轻状态少了一点点，多了一些成熟的味道。 对对对，因为人肯定都是根据自己的那个经历有所成长嘛。但我觉得这几年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些经历，包括这一些眼界，还有一些知识的一些东西，让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很平和的，人没有必要去抓狂。 哦，真的，平时你现在已经不会说突然间抓狂这样？ 我不会抓狂，不会急躁，也不会生气。 啊， 对，我连生气的动力都没有了。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田丹他是这样的吗？ 对，他是这样的，他现在确实不生气，一切都是佛系。 哦，佛系 交友， 对 对， 佛系养蛙都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 他是这样的。 那很好，我觉得这样人很，别人很愿意跟这样的人做朋友。 对啊， 所以他们经常都很多人来找我倾诉。 对， 好像想想看，我们俩认识也从来没有红过脸。 对对对， 好像也 我跟谁也没有 过脸。好像他前两年也是这样的。 我一直都是没有，从上学从小到现在都没有仇人。 真的？ 对，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化解的。 对， 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讲和的， 都是可以找到一个出口的。 对对对 对， 哪怕你生活中现在此时此刻少一个拥抱，但是呢你会发现 找到个 代表没有拥抱， 对， 可以找到那个拥抱的。 是的。 嗯，我们来看一看正在收听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众多听众朋友们大家的互动怎么样。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出了颜色的部分，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刷屏刷屏，刷到了12种颜色。 12种颜色？ 怎么会有12种颜色？因为他们很想听那首一首老歌。哎，这首老歌我原来也很喜欢，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曲库里面有没有哈。12种颜色 啊，我有过 12种颜色。不是，我有过12种颜色 啊，是陈琳的歌吗？ 陈琳的歌，对对对对对。好像没有，对，没关系，我们会找尽量的找到，然后跟大家分享啊。一首老歌，很老了，这首歌蛮好听的， 好听，我特别喜欢。 哇，突然间把我们 年龄暴露了。 没有啊，那差不多是我们两个一岁的时候听的歌。 没有没有， 一岁就记住了那首歌。 对，那个时候是应该是 MP10 对吧？ 没有，怎么？你这个人真的很损的你。对啊，然后很多人说兔子兔子兔子，很想要陪伴兔，然后呢想点一首彩虹糖的梦，里面就有兔兔哈，希望总裁大大一定要播放这首歌曲。还有资奔散，他说呢很喜欢绿色，绿色的兔兔最可爱啊，像绿丝绒一种高级感，你真说对了。 对的， 我也是最喜欢绿丝绒。 你刚说绿丝绒是什么 高级感呢？ 不，你不说高级感，你说的另外一个词。 我刚在那个导播间的时候吗？ 对对对， 绿色， 你说它有一种、就是、 有一种亲切的过年的， 不是不是 祖母的， 祖母绿，对，祖母贵族感。 你看他一直，我跟你讲，这个人是这样的，虽然说没有仇人，然后呢也很快乐，但是时不时的给别人放冷箭。 没有没有没有， 陈晨真的是这样。 对呀、 也很多人喜欢蓝色，然后呢有人说好可爱啊，田丹讲话的声音太好听了，而且呢田丹的讲话是属于那种不太嗲，比较圆润，而且呢就好听的这种。哇，你有粉丝， 他在加戏， 吸粉成功 啊，谢谢， 真的。 所以更多的小伙伴可以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然后呢找到我们的点歌贴跟大家及时互动，也可以呢直接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在超级话题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各种想畅所欲言的话题。 那今天的二位做客节目，其实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使命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刚也讲到了你们的音乐的部分，然后也讲到了生活的艺术的感官，也讲到了陈诚呢接下来有要去韩国做的一件非常历史性的一个时刻的，就是火炬手，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什么时候从那边回来，把火炬拿到我们直播间，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图文直播一下？ 年后吧，年后我们再见。 谁要跟你见？ 平淡已经，你知道了。默默地把冷剑甩了回去。 对对对， 所以你们生活中就是这样吗？ 我们天天都是互相就是这样 查来查去， 查来查去。对对对， 真的 是的，真的是这样的。 哎，但你平时在北京的时间多吗？ 不多，我现在其实没有固定居，但是我是定居在北京啦，但是我就是没有固定的说在哪里多，因为我觉得生活其实是这样的，秋天去巴黎， 来了， 秋天去巴黎，冬天去曼谷，对吧？然后北京的冬天就去澳洲的悉尼。 所以你没有时间在北京啊？ 我有时间回来就中转一下，休养一下。 那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干嘛呢？ 没有在一起，你们是 没有啊？你 在 每天跟我在一起吗？没有吧？只有回到北京的时候，他会经常跟我在一起养生。真的，他回到北京，你知道我带他都在干嘛吗？ 干嘛？ 81度的紫水晶汗蒸，然后还有什么各种的养生。 天哪！平淡，你现在是一个养生女孩。 对、啊、 嗯，对， 是养生 彩贝啊， 彩 足疗啊， 彩耳， 对对对，一定要， 对，一定要彩耳，真的很棒。 楼下那家603号， 为什么突然间聊到这个？ 我只讲不挽留。你笑容剥脱，灼伤温暖都是我。我固执过了头，没遮过你感受，颠覆了平静守候，却没换来好结果。 只剩你皑皑白雪中，说只有一丝的暖风。 若你对我脸孔呼一口气多久浓， 如今我失去你影踪，黑夜我要为谁相拥。 方向只能遵从依然散着光的梦。 给我指引， 点透明，一发现你的兴趣，我就叫你飞行。为这重新摸索它，却是因为爱。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像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 大家好，我是 DJ 麦 麦 Radio Star。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北京，无论呢你是在车里收听节目，还是呢正在家里面享受周末的惬意时光，或是呢你不在北京，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今天呢像我们的生活艺术家陈哲所讲一样，只要自己把心打开，只要自己可以呢拥抱整个城市整个夜晚，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很幸福的。刚刚呢我在这个广告间隙呢，我说啊、哦、最近真的事情很多，做的事情就是你知道五花八门，然后有时候会心很累。陈哲就跟我讲说，不要心累，其实呢生活没有那么累，其实呢生活很幸福。我会觉得陈晨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引导别人寻找幸福的人。 对，我觉得生活其实是给我们很多信息，给我们很多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把我们都压得很累很重， 对， 很沉重。 是 我们带着这些信息，带着这些所有给我们的东西往前走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减法。 没错。 对， 你平时怎么样自己做减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最简单的做减法的方法。 我做减法的方法就是此时此刻当下，我觉得什么是让我开心的，我就做这件事情。 哦， 如果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开心，或者有一点点违背我自己的意愿的话， say no。 但会不会这样讲起来的话，对于像陈诚这样的陈总裁这样的成功人士，以及呢像一些你知道就是可以任性的来去做嘛，那对于很多上班族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老板的那个很恶狠狠的眼神就在那边摆着，我怎么做一些开心的事情，我当下就想跳舞机， 我 怎么跳？ 我觉得就可以适当转换一下。 转换，对， 要转换。 哦， 转换概念，把这个概念给换掉。比如说你当下在老板面前你就想跳舞尬舞，对吧？ 对， 你就想蹦迪。 对， 说老板我不想上班，我现在就想 蹦野迪。 对，你这蹦野迪那也可以啊，你的内心在跳就好了。你跟老板 这样子想蹦野迪的时候，打开 FM 九七四来收听麦麦的时间， 让老板跟你一起蹦迪。 真会讲，你这是讲到我们节目的精髓。我们节目就是周末不让大家睡觉的一档节目， 对， 收听率还那么高，真的是。 对， 可见这个城市里面有多少人想蹦野迪。 麦麦的不能说蹦野迪，麦麦的音乐时间叫做养生迪。 养生蹦迪， 养生迪。就是蹦了音乐，就假装在脑海中蹦完迪之后还养生是吗？ 对，在家蹦迪就是养生迪呀、啊。 对， 多好。 不是前段时间有一个舞蹈，就是说我真的很不错。 啊，对，我真的很不错。 我做那个就是养生蹦迪、啊。 那是养生蹦迪，不是那个在公司文化洗脑用的吗？ 不是啊，那个就是自己养生蹦迪，告诉自己我真的很不错，还运动了呀。 只要你想蹦迪，任何地方都可以。 任何地方都是广场是吗？ 随时都是有舞台， 任何地方都有凤凰传奇兄弟姐妹们。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听的所有观众们，你在你自己车里，不论是宾利还是劳斯莱斯，或者是奔驰或者什么，你在你的当下都可以变成一个舞台，此时此刻你就是你的主宰。 对，是的，没错。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跳起来。 你是不是张口就来？ About to blow real VIP sleaze. Drink that Kool-Aid, follow my lead. Now you're one of us, you're coming with me. It's time to lose your mind and let the crazy out. This place about to tonight. We're taking names cause we don't mess around. 晚上在麦麦的周末与现场节目当中，各位在空中来蹦养生低的你们，是不是蹦得还算开心呢？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从一开始的佛系少男少女啊，两个人的这种甜蜜 CP， 突然变成了一个养生低达人。 对，养生 谁提议播这首歌的？谁提议突然把这个导出来的？ 麦麦 没有，我的手悬在空中，好不好？ 所以你的意念， 随意念就蹦出来了，是吗？ 对对对，因为此时此刻大家都在跳起来。对， 怎么收场？ 哇，很好啊，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这个舞台 哪有观众朋友们？ 哦，听众朋友们，对，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你觉得这个舞台是不是特别的棒？ 四个字，放飞自我。 对，放飞自我。 太好了，今天的二位好朋友做客节目，其实呢就是很惬意的、很轻松的跟大家来聊天，也特别感谢你们这次带来的音乐礼物。整张专辑叫做《治愈余生》，会未来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那这次的第一波的新歌主打呢叫做《少一个拥抱》，我们呢在节目的最后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那在最后时刻，你们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刻呢，也送一句新年的祝福给大家，好吗？来， 好的， 好，田丹先来。 希望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麦麦的音乐时间的听众朋友们，新年能够新春大吉，然后找到你们爱的人，幸福的过好你们的明年， 每天都会有最最温暖的拥抱。 对， 还有陈诚， 希望今天听 FM 974的麦麦鲜辣麦麦 DJ。分享台啊！ 我跟你讲，他分享台是不是？他现在就是你知道各种哦，各种词，他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可不可以？ 他现在不是一个嘉宾的 习惯。你说 我告诉你，他今天那个位置，他一早就已经盯上了。 你没看到我这个麦是主麦吗？我这个麦是主麦吗？ 他 哦，不好意思， 这位亲，就是最后的时间真的很少，然后你还在这边。 好，okay, okay. 我来说一下，祝福大家2018年，无论有多一个拥抱还是少一个拥抱，我觉得所有的拥抱都应该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 这样好不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把那个 My Home 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集结在麦家族当中，然后呢，由你们去为大家挑选出几位幸运的朋友，然后我们在微博上送出福利，好吗？ 好的， 好的， 没问题， 把我们拉进群， 关注新浪微博陈诚 VC。 CV 以前，因为我最感冒要吃 VC 片，也不错，也 VC 片，对，田丹叫做 田丹 CC， 对 ，SISS 搜田丹就能出来 ，International Singer。 再次感谢二位好朋友做客节目，也希望呢你们接下来一切都顺利，包括陈诚在韩国的火炬传电手可以呢这个更加精彩。 等我回来再跟大家分享我在韩国的火炬手的过程。 没错， 谢谢麦麦，谢谢， 再见喽，拜拜， 各位听众，拜拜。 过得很好，无需打扰，我的心酸不用治疗，只是偶尔还想念你头发味道。

来自顺子的一首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22:38，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道理，夜空中北极星，迷路的人不恐惧，我唱歌在听，一切风平又浪静，聚和弦的根音抚平脆弱的心灵。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木屋红屋顶地址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像个 香格里拉在哪里？心中的那一片安静、祥和、充满了一切美好的地方，究竟你找到了没有？有些深埋在心底的人，别人怎么问都不会说，但是你却没有办法不让它在你的梦里出现。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这首歌来自刚刚在上一时段这位麦家族的同学的点播，真的是挖出一首老歌，12种颜色。 心跳9秒9秒 Oh my radio star. 是 Lady Gaga， 她是 Joanne。 you could, I know that you'd stay. We both know things don't work that way. I promised I wouldn't say goodbye. 这首歌来自 Lady Gaga， 她在这首歌里面叫自己 Joanne。 Joanne 的时代对她来说呢，也算是一个特别的表达，她变成了那个爱笑的女孩。像 The Fame 名誉加深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期，然后呢她之前的专辑 Born This Way 探讨了人生，以及呢在对自己的这个整个世界的大格局的一个探讨，像 Art Pop 对流行和艺术的拿捏等等。后来呢自己Lady Gaga 也非常喜欢爵士啊，在 Cheek to Cheek 当中呢寻找爵士里面的带给她的这种思考人生的意义。然后在这张专辑里面她放下了一切，展现出了 Gaga 很真实的一面，让我们了解到她原来不需要太多夸张的造型的她，也依旧可以表达在音乐当中的辛酸和苦辣。来自 Joanne。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 越少看努力的人，眼神撩人，天里无边无际无穷，乌云叫忙着追梦。 Always ahead，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无怎么看我，不用分类，我的天是难改变。哦，一点点，那很值得分配突破极限。哦哦哦哦哦，一点点，超越难超越的速度变得更快。 Go， 当你还没相信，也还没展现。哦，一再超越无限，超过爱。

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But for everyone, Lord, we don't need another mountain. There are mountains and hillsides enough to climb. There are oceans and rivers enough to cross, enough to last, enough to last till the end of time.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23:10， 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 来自周末的甜蜜夜， 为你给我的温柔， 这首也是听众点播。 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偷情人的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害羞，将甜度调高，好再牵手。 你的爱太多，想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只剩一口。我温热着被呵护的感受，却又担心交完了要求。我唱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爱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走到这也来这不走，想夹心饼干中间有甜头，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我唱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爱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地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为大家放送好音乐，我们来看一下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互动当中呢，看到了有同学说想听这首很特别的，哎，什么歌你能听出来吗？哦，小诗他说呢想听火星哥的歌，祝福呢远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他格莱美呢踢起七提七中呢。哦，还有你说的这个小何同学的这首歌是我一个朋友写的哈，前段时间给王菲写了一首新歌《无问西东》里面的主题曲。然后谢谢布娃 CC 我们的老朋友，很久不见你的 ID 也熟你了，永远不败的京城小快手中华小姐户就是麦同学啊，有求必应就对了。有的时候也看不到大家的一些太多点播，但是我会尽量的满足你们。像这位虎妞来了，说我非常喜欢蓝色，希望可以得到蓝色的福利，也想听一首蓝莲花。说说今天晚上还可以继续抓住我们节目的尾巴，想听到的歌曲和调调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和内容呢，一并发送到超级话题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在麦家族麦 home 的微博下面来留言。 CC 啊，他说呢我还想听到上次啊和孙伯伦一起呢在节目当中演唱的一个 I love you 是吧？

一首听到了年代感的编曲 Wars，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上一个时段的跟大家告别之后，这个时段呢又不舍，对不对？那再次回来还有几个好听的曲目要放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有请周董，红尘客栈。 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Daft Punk, Get Lucky. 希望可以呢 get 到更多的幸运的瞬间，麦麦的周末夜现场。Oh my radio star, star, star.有同学在麦兴趣社区里面说这首歌呢应该是上一首歌了对不对，周董那首歌呢好声音的学员唱得很好听齁，在讨论的关于天气暖不暖的问题。 Oh my radio star. 伴随着这样的 intro， 真的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你的收听。上个时段的说过再见，不代表呢这个时段呢依旧还会继续的这样再次回归哈。好了，明天晚上十点钟我们再见吧，拜。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听到你转身后也不敢留，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如果你能飞得快乐自由，这天空并不算什么。想挽留，却为什么变？